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浩浩汤汤。 好，歡迎大家翻到嚟呢，係呢個浩浩雙雙啊。今晚呢我哋呢個題目呢就係講社會企業嘅啊。咁當然呢亦都包括埋一個更廣泛嘅，就即係個社會公義嗰個問題啦。咁其實喺度呢，嗱，即係唔好意思啦，我就專係包拗頸㗎，有時都啊，我就其實我將好鍾意呢，就將啲嘢呢係所謂叫還原基本部，即係 back to the basics 呢，咁樣嚟去問嘅。我真係覺得呢，有時呢就我其實寫過一篇文章㗎，嗰陣時喺主場新聞都發表過，不過而家 no more 啦咁樣呢，我就係話咩慈善為什麼啊，我唔知阿 Ringo 有冇睇過， 睇過睇過， 慈善為什麼。咁我其實都係幾年前呢，我先突然間醒覺啦，就咦係喎，其實有好多嘢呢我哋習以為常，由細到大生活喺呢個社會，就覺得呢啲嘢係是天經地義的啦，是吧，即是完全你不覺得什麼一回事，理所當然的事。咁但我先要諗下，其實一個社會走埋一齊，咁就有一個政府，是吧，咁你又要納稅嘅，咁等個政府可以運作。咁但當然呢，一個社會入面有啲人呢就好運啲，有啲人就冇咁好運。唔好忘記呢個好運呢就包括埋呢你個老豆係邊個喎，係咪，亦都包括埋呢，唔好彩俾個車撞到咁斷隻腳喎，其實兩樣都係同個運氣有關㗎，係咪， 巴菲特嗰個仲好，佢話係你嗰個嘅卵子究竟喺邊度㗎嘛，喺邊度遇到個精子係好緊要㗎嘛， 咁當然亦都呢，你卵子精子遇咗之後出嚟呢，你有幾即係高大呀、靚仔呀、美貌呀咁樣樣，其實都係同個幸運有關㗎， 一定 好啦。咁所以呢，既有呢個努力亦都有幸運嘅成分嘅時期，咁有啲人呢就可能真係佢唔好彩嘅時期，佢未必能夠係完全照顧到自己嘅生活，即係我哋就話 the needy 啦，啊 the poor and the needy 嘅時期咧。咁所以社會即係政府咧，即係都要嚟去幫助呢啲人嚇。當然有時我哋都叫做一個安全網嘅概念啦，係嘛。咁但係既然係咁嘅時期咧，其實我問咗一個問題咧，其實我都要到哇，即係五十幾歲我先有得問嘅。點解呢個世界有慈善團體嘅咧？點解咧？即係我意思即係話啦，兵荒馬亂嘅時期，係咪，特大天災嘅時期，個政府都已經冧咗啦。咁嘅時期你就唯有自己啲民間走出嚟，咁好似我哋東華三院啊，或者呢個保良局啊咁樣下收養啲孤兒啊咁樣啊。咁所以意思即係話呢，兵荒馬亂嘅時期呢，有慈善團體呢係完全可以理解嘅。太平盛世點解仲要有咁多慈善團體，仲要年年籌款。嘩，真係，其實我一睇嗰啲籌款呢，其實我就轉台㗎喇，我最怕睇嗰啲咩星輝人際嘢啊、東華三院啊、寶亮啊嗰啲，我好悶㗎，嗰啲綜合嘅我。咁但係呢，其實我好有趣，我就啱啱即係其實幾年前嗰啲萬人星，其實呢個世界唔應該有慈善團體，有慈善團體本身係有問題㗎喎，概念本身係有問題㗎喎。即係個問題，你政府做得唔好啫，係咪，係咪，戰亂，戰亂你個政府根本冧咗檔啦。咁我梗係要慈善團體啦，太平盛世慈咩善團咩體啫，係咪，咁所以呢，所以你我睇下我啲問題好尖鋭嘅，咁我更加唔明白點解要有社會企業喎，係咪，即係如果你個社會係正常嘅，就唔需要有社會企業啦，係咪，咁就個社會唔正常先有社會企業啦。嗱，呢個因為 Stanley 係來自 JCI 㗎，國際青年商會就係最 pro business 㗎啦，係咪，咁所以呢，咁我又想聽下大家嘅意見，點解我哋有慈善團體先。 點咗名字你啦 ,Stanley 你答啦。 點解我哋有慈善團體呢？ 有乜問題呢？我真係搞唔清嗰個。 唔係啊，咁個問題就係話，你個社會上面有人需要就係政府嘅責任。 點解 係 政府責任呢？第一件事。 唔係，我哋要納稅㗎嘛。 但係政唔代表政府。 唔係。咁個問題就係政府做啲嘢，譬如佢搞基礎建設啊，或者治安啊、國防啊咁樣，同埋就係幫呢啲咁樣嘅幫唔到自己嘅人囉。 咁呢個就睇下你自己個 mandate， 你個授權喺政府嘅時候，你 expect 冇錯啦， 去到邊度啊嘛。 冇錯啦。咁如果任何政府都有呢個社會福利部嘅喎。係嘛，我諗世界上冇邊個政府呢係冇呢個即係 social welfare program 㗎喎。 我諗係咪另一個概念就係、是、即係政府嘅即係個政體呢本身呢係一個單一個組織、general sense 係一個單一個組織嚟嘅。咁但係人呢本身嗰個嘅 preference 啊各樣係多元嘅。咁亦都係呢個有兩個層次，一個就係喺個 efficiency 運作嘅時候啦，即係我哋 expect 下政府運作嗰個嘅 efficiency 程度啊，有啲 procedure 嘅原因啊咁樣。我哋個 mandate 去到嘅時候 expect 佢哋做幾多啊，呢個 number one。第二個部分嘅時候呢， 我哋 expect NGO, which is what I always talk about, 就係佢哋本身有一個好好嘅一個 flexibility。咁因為 NGO 本身嘅組成本身咧，就其實就係民間。 NGO 我又唔覺又唔反對喎。 咁佢本身 即係換句講，譬如嗱，香港我就係香港天文學會嘅會員啦，係嘛？咁咪天文呢樣係一種觀星係一種興趣嚟㗎嘛？我梗係冇理由由政府嚟搞啦，係嘛？除咗你有極權社會啫，係嘛？咁你民間嚟講，我係有一個奇藝會嘅、釣魚會嘅、太極會嘅、天文學會，咁你話誒搞到係一個 NGO 咁，梗係冇問題啦。 我諗慈善機構嘅出現可能係因為一個社會問題， 係， 但係之後嘅發展可能係佢嘅願景，令到個世界變得更好咧，唔一定係有問題，但係佢覺得有啲位可以做得更好，咁佢咪繼續去發展咯。 係， 咁可能好似寶亮咁，佢本身係我冇記錯，應該就係 啲孤兒啦， 一啲孤兒係 啦，冇錯啦，冇錯啦。 但係慢慢佢個服務會發展得好遠，就佢覺得咦呢度社會上可以做多啲，做多啲，咁所以就有啦。 係 係啦，咁對於我嚟 咁對於香港社會嚟講，個 resource redistribution 嗰個概念亦都係好嘅，因為嗰個本身其實因為佢教 flexible 嘅組織啦，咁變咗佢響將點樣將啲 resources 去 redistribute、reallocate 嘅時候，喺嗰個即係個社會 in general sense 嘅時候係會即係更快更到位啊嚇。即係呢一個我哋都唔見得到係要 expect 嚇我哋嗰個政府去做嘅工作嚟嘅，所以係一個互補嘅作用嚟嘅呢一個係 嚇。因為我認識阿 Eddie 太耐啦，我亦都好明白，我同佢都即係大家辯論過多次啦。其實佢個深層嗰個意義咧係好啱嘅，即係值得我哋深思嘅。就係話今天啊，或者係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全球嗰個社會嗰個財富啊，或者個生產力嘅個物質啊、物資咧，係比起以前係一路係多嘅。更好、更充盛、更豐富嘅，但係而家好多個指數俾到大家睇得到啊，或者年輕人對個社會嘅不滿咧，係比以前係更大嘅。咁究竟個深層問題係乜嘢咧？咁樣咁如果答嘅，梗係啦，因為社會嘅不公義。咁社會不公義究竟係點解造成咧？咁而家香港。嚇，好多人都咁講，哇！啲後生仔，即係我哋嗰啲啊，我阿媽啊，或者其他我身邊嗰啲成功嗰啲工商朋友都咁講，哇！我哋以前咪住板間房啊，又輪奶粉又成啊！你哋班人，你已經啊，我哋養到你咁樣啦，點樣點樣？點解咁唔滿意？佢哋係睇漏咗，即係背後造成呢一種嘅概念，可能啲年輕人都唔知噶。即係佢感覺到嗰種不公義，但佢唔知點樣講出嚟啊嘛嚇，呢個絕對真嘅。咁有個最簡單嘅比喻就係話，好啦，而家我哋不同嘅社會裏頭咧，好多我哋叫做即係比較認識深啲嘅咧，都話啊，北歐嘅社會就會比較好啲啦啊，即係個公義度就高啲。啊，公義度嗰啲，咁就背後咩咧？背後咧做生意嗰啲最唔想啦。哇，原來納税咧就重到不得了嘅，即係 progressive 嘅40%左右啦，最高稅率呢個係邊際稅率啫，係 啦，冇錯啦，冇錯啦，即係你賺得越多嘅，又越俾越多噶嘛。 係啦， 但係嗰啲國民心甘情願嘅，咁啊教育嘅水平又 即 係 高稅率高福利咯。 啊，咁即係呢個係一個嘅 model， 就好多人都想學嘅。咁但係隨住幾次嘅金融風暴之後咧，反而咧係唔係更好喎？唔係更多人學佢喎，而係連北歐嗰啲嘅優良嘅呢個體制咧，都開始瓦解喎。 係啊，都被侵蝕 啦。荷蘭嗰個有某啲嘅福利都已經Afford唔到啦，頂唔順啦。 瑞典有好多都係。 瑞典就頂唔順啦，咁啊。 係啊，冇錯。 咁點解而家即係？ 咁大同人口結構都關事嘅喎。 絕對係。點解我琴晚啱啱就有個飯局，就同港大一個金融系嘅教授，佢就係 School of Enterprise 啊Entrepreneur 咁啊傾。咁我話2008年之後，究竟呢啲傳統嘅主流金融啊經濟嗰啲學派學到啲乜嘢啊？Nothing 咁所以都幾可悲嘅咁Eddie 你可以再 不過其實我呢其實我咁講呢我係想係即係鋪陳落去引申呢就係話其實慈善團體呢樣嘢呢喺人類社會入面呢必定係好早就出現㗎啦咁但跟住呢所謂 NGO 呢樣嘢呢就可能會遲啲可能大概可能200年嘅歷史啦可能喺即係英國或者係歐洲慢慢喺美國咁樣可能17、18世紀嘅啫頂多我想 NGO 嚟講係咪當然你話啲工業嘅行會嗰啲就好做啦嗰啲就過千年啦係咪即係手工匠嗰啲 guild 嗰啲咁梗係好做啦。 從即係 charity 慢慢自己引申。 好啦咁但冇錯由呢個慈善團體引申變做所謂唔同嘅有所謂啲社會使命嘅 NGO。但係而家嚟講呢過去呢30、40年呢就有個新生事物啦。 就既唔係慈善團體，又唔係傳統嘅 NGO， 就係叫做社會企業。 咁我講 呢個同之前呢兩種有 咩唔同咧？講個唔啱聽嘅嚇，即係請各位嘅 NGO 朋友多多諒解，因為即係叫 for argument sake。 係啦， 因為我哋如果喺即係社會企業呢個界別叫做參與多啲嘅咧，就會都了解到 NGO， 因為隨住佢嗰個發展咧，亦都好規模化，亦都好規範化。咁變咗咧，有好多即係好迫切或者好應該做嘅嘢咧，咁佢都要經過一個嚇好嚴格嘅我哋叫 hierarchy， 即係好多嚇好多嘅重重嘅規則啊，重重嘅 規章制度啦， 規章制度啊，重重嘅審批啊，咁樣咧就出現咗有啲叫做個效率上嘅問題。咁啱啱我一位嘅同學就同我生嚟，我辭職啦，咁我做乜辭職啊？佢係 NGO 嘅，佢 NGO 嘅辭職，佢已經咧即係用佢私人大部分啦，即係私人嗰個 contact， 即係同媒體嗰啲聯繫啊，就佢話我計咗翻嚟，我而家安排曬咁多嘢，電視啊、雜誌啊、報刊啊，或者嗰啲訪問啊嗰啲嘢咧。其實已經成200多萬嘅，即係如果係要俾足嘅錢啊，即係為咗一個項目嚟做呢樣嘢。 Media value 咁係啦 ，media value 啦，即係咁計啦，我哋叫媒體價值啦。即係如果你係一個商業機構，你要做足呢啲嘢咧，係要俾200多萬嘅。咁但係佢夾曬之後咧，佢就向上邊咧，即係向佢個頂頭咧，就申請攞5800元到，即係要有5800元就可以換到呢個200多萬嘅。 係。 咁點知入咗去入紙啦，又成啦，即係做曬嗰啲嘢之後咧？佢等咗兩個幾月，出嚟都係 no， 都係 no。咁佢話佢有兩個選擇，一係就自己揞咗個5800多元去，就做咗佢。咁但係選擇咗後者，辭職。即係搞完呢個之後就辭職啦咁樣。即係有一啲咁嘅叫做 frustration 嘅嚇。咁唔係個個都係，有啲好好㗎。我哋可以舉個例，我哋而家人人學社拍嗰幾間咧都好活嘅，好多嘢搞得好好嘅。 我諗係其實。因為 NGO 佢哋係有個體制，佢哋會喺個體制入面，咁變咗佢個錢可能唔係跟市場走啊嘛。雖然而家近年嚟佢哋都開始醒覺啦，開始話錢跟市場走啦都要行，但係佢始終都唔可以好似社會企業咁係跟住個市場咁樣去行， 跟足個市場。係 啦，即係好似游老師咁樣啦，我去翻游老師，佢從來咧， 唔係你唔知道聽咧，以為邊個老師？其實係個名嚟㗎嚇。係 啊係啊。 Yonus 係嘛 ？Yonus 咁樣，佢咧，譬如設計一個產品，佢從來冇諗過嗰個產品係即係唔好意思，你當你很窮啦，我唔會係當你係 giver 噶，我係當你係有能力買嘅人，所以嗰個思維其實已經係唔同咗噶啦。好多慈善團體都可能淨係諗，你就係一個好慘嘅人，我要幫你，係由下而上去嘅。但係社會企業其實冇呢一個規範，即係連個思維嘅框架都打破咗咯。 都被動嘅，不過我多一份體諒嘅，因為主要覺得即係特別 charity 嘅時候，佢有好多可能，譬如需要急翻funding啊。 係啦，冇錯啦。 因為一去到嘅時候，成個 procedure 而家有試過嘅， 即係個體制度 apply 過嘅人咧，都知道都幾繁複嘅啊，呢個嘅，同埋而家即係我哋對於公家錢啦、政府錢好咁樣，我哋對於呢個都 white 定 white 嚇，即係呢個 compliance 我哋要求真係只有加嚇，唔會減嚇，即係呢個係唔容易的，而且又唔容易，所以 你講個加。就唔係錢嘅交， 唔係錢嘅交， 而係嗰個規條嘅交。 係， 都話有一次好猛咯，我要負責有啲項目咧，我幫手審批啦，即係我哋個機構啦，講埋啦，傑出青年協會啦，我哋有啲項目申請咗。哇！我見嗰個做嘢嘅同事，我話你影印咁多份，做乜鬼啊？係啊，佢完全嗰啲收條就唔知一式，可能係六份。 哦，係啊。 哇！我話咁咁唔環保，你可唔可以用電子啊？唔得嚇，即係有好多嘢因為。定咗落嚟個規條，咁啊變咗啦，即係一定大家都係要遵守啦。如果唔係一改規條，你都大家知道啦，即係政府相關嘅項目幾複雜啦咁樣。